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5集，拉扯。稳操胜券的阿赤兵败茶室天坑，在北边打了半年胜仗的边沙人根本没有意料到阿赤会输给萧迟野。端州残兵不敌乌子鱼的突袭，中伯六州因此尽数归于沈泽川麾下。七日后去都才得到消息，同时送进宫内的还有戚竹英出兵亲属部的军报。太后在明礼堂内垂帘而坐，隔着明珠把折子扔在了席间。他耳边晃着东珠，强忍着怒火对堂内的朝臣说， 兵部到底有没有驳回启东出兵的折子？陈真，你受理军务连话都讲不清楚吗？ 兵部尚书陈真当即跪地，知道太后这是迁怒。戚竹英如今兵强马壮，去都轻易不肯得罪，只能拿跟前的软柿子捏。他面无表情地听完说， 一月大帅陈书预案希望出兵清蜀部，我们以军粮不足驳回了他的奏请。这件事内阁有留底，元府和诸位大人都是知道的。 太后明白这绝非兵部授意，但他心中有气，顿了半晌才说， 他这次是为什么？ 七日前边郡夜巡遭遇了清蜀部的突袭。 陈真讲到这里稍稍抬起些头， 大帅因此被迫出兵。 阿穆尔在北边跟李北交战，清蜀部好端端的招惹启东干什么？ 韩城送驾时受过戚竹英的冷脸，这会儿坐在堂上突兀地笑了笑。 再说真是巧了，清蜀部突袭，大帅恰好就在边郡，这一仗打得迅猛，捷报跟奏请一块儿呈上来，有过也都成功了。 孔丘年后生了病，面色发乌，坐在堂内扁唇咳了几下。 凡事都不能偏听偏信，若是亲属部当真进犯，大帅出兵也是情急之举。这几年边陲不稳定，陆广白还驻守边郡的时候，亲属部也时常来犯，此事详细还需要大帅再做呈报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这场仗要打多久？马上临近春耕，绝西十三城的大小州府都等着安排，军粮供应是个大问题。 潘祥杰畏畏缩缩地抄着袖筒，薛修主要查他们丹城潘氏，这事已经僵持久了，田地撕扯不干净，这会儿他哪敢插嘴，就怕内阁把缺少的军粮分到他们身上。太后不同意出兵，一是因为启东此刻出兵相当于支援李北，二是因为如今薛修卓把仗追得太急，八大家牵一发动全身，田地是根子，八成的纨绔子弟都得靠着这些田地续命，这要是查起来，世家光是归还田地弥补税银这两项就要伤到元气，更无论还有革职查办锒铛入狱的危险。戚竹英打清蜀部，启东五郡兵马军饷开支就得走户部的账，国库一虚又要拉扯永一年间的陈年旧事。太后代行天子权，边上还坐着虎视眈眈的楚军，他不敢贸然行动。阿穆尔是不是狼虎之辈史家不知道，但他们知道如今的局势不宜再拖，中伯已经养出了个心腹大患，在于楚军内阁焦灼，对史家没有任何好处。太后火气已经平了，她斟酌着， 既然是亲属部进犯，戚竹英击退他们便可，无需再出兵深入。哀家知道边陲苦寒，跟边沙人的仗定然要打，但不是现在。就如元府所言，马上就要春耕了，该以天下百姓为重， 去年绝息也并非全境丰收，去都粮仓尚且没有填满，朝廷哪有闲余的粮食舍给启东打仗？此事要跟戚竹英好好讲，他旁佐五郡政务，朝廷的苦衷他早该知道的。 明礼堂静了片刻，门口的帘子都掖得紧，片风不漏。因为戚竹英出兵的事情，堂内气氛凝重。实际上，戚竹英要打清蜀部，孔丘和藏玉是赞同的，但他们此刻正在和世家打擂台，捏着户部的是潘令，潘令正被薛修卓咬得紧，自顾不暇，哪还能共商启东军饷的事情？况且，正因为潘氏首当其冲，潘祥杰也不敢让儿子在这个关头跟内阁走得太近。潘祥杰坐惯了墙头草，就是靠着这份随风摇摆的能力才活到今天。他不想得罪薛修卓，也不想得罪太后。去都的胜负一日未分，他就不肯让潘氏轻易跟着谁走。以前他跟着花思谦和魏怀古，可这俩人都拿他当过替罪羊，他存了戒心，对这三方谁都不行。曾玉轻叹口气，他如今在明礼堂甚少发言，于晓在离都时带着他给沈泽川的信，可是沈泽川没有回复，他便明白了沈泽川的意思。一年前大家在他家中吃酒，他还记得沈泽川和萧迟野的风采，现在觉得可惜。曾玉把目光挪向李建廷，李建廷在侧旁端坐，正盯着自己跟前的茶水，仿佛没有听见堂内议论。待到散会后，曾玉跟孔丘徒步走在扫尽积雪的长道上，两侧公园低垂，压得道路昏暗，前头的太监持着灯笼，曾玉行走间衣袂翻动，风吹散了他心虚的短须，他抬手捋了捋。 今日这般大的事情，你适才怎的一言不发？ 藏玉抬起眸。 太后心意已决，说与不说都是这个结果。 等两个人走出宫门，天色已经暗了，藏玉没上马车，而是自己提了灯笼，和孔丘踩着积雪走在平道上。 寻意今日心事重重，在想什么？ 孔丘端详着他。 想去年今日那会儿，同知与侯爷尚在去都， 如果天琛帝没有遇刺身亡，兴许今日沈泽川和萧迟野还在去都。曾玉素来惜才，曾经想过沈泽川入世，可到底天不遂人愿，沈卫那罪名太沉了。孔丘也长叹一声，又想起了海良仪。 若是天琛帝有楚军半分心性，你我何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我近来越发感觉力不从心，好些事情是真的回天乏术。如今大帅打清蜀部，他们不肯，怕的是军粮牵扯到八成田地。可我看李北战事吃紧，连李北王萧方旭都打没了，边杀的实力早已不容小觑。 曾玉看得清楚，但看得清楚没有用处，单凭他的口舌之力也解决不了如今去都的矛盾，想要世家舍弃现有的利益难于登天。他们俩人走了没多远，就见前方竹伞独立，杵着个人在等候。曾玉和孔丘交换眼神，看向前方的薛修卓。薛修卓官袍簇新，没穿袄子，就这么孤零零地站在这里，像是激流间的浮叶，衣袖被风推得摇摆。他收了伞，朝曾玉和孔丘行礼。 你站在这里可是有事？ 薛修卓抬起身，浮雪零星地飘过。 下官在此等候两位老师，是为了详谈丹城田地及税务一事。 曾玉微微皱起眉。 朝堂事朝堂了，没有私下议论的道理。这案子尤其要避嫌，让旁人见着了难免起些流言蜚语。你且回去吧，待到明日早朝后咱们在内阁办差院里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